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109集。 他一开始的确是这样打算的，让李寻在这适应一下节奏，然后就走。那时候他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恣意潇洒、来去如风的杀手。可随着项目一点点进行，他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这个不靠谱的环境，习惯了那些不靠谱的人。于是杀手的刀收起来了，他开始把他们当成搭档。朱韵有片刻时间离神，董思阳一直看着他，跟平日里风风火火、雷厉风行完全不同。此时朱韵的目光十分纯洁清澈，清澈到像李寻嘴里说的那样天真犯傻。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的？ 一开始 李寻找过你。 为什么是他找我？ 董思阳有些不满。 这里谁是老板你不知道？ 董思阳冷笑， 哼，你真以为我会让一个刚坐完牢、什么资料都拿不出来的人随便请公司，还一连几个月光吃饭不干活？ 他往前探身，胳膊肘搭在办公桌上，大拇指指着自己粗力地说， 老子就是从里面出来的，太清楚里面什么样了。 朱韵被他凶神恶煞的表情噎得说不出话。董思阳见了心情大好，他靠回真皮老板椅里， 我第一天就查出你们那点猫腻了，想瞒我做梦。 他悠哉地端起杯子，嗦了口茶水，发觉已经凉了，干脆一口闷掉。 加水加水。 朱韵无语地拿杯添热水，董思阳在后面默默看着他的背影。他的确是在见到他们的第一天就查到了过去那点纠缠，主要是方志敬现在名声不小，而且李寻涉及牢狱，线索很容易就牵起来了。他在查完的第二天找到李寻，本想套他一下，如果说谎就直接赶走，没想到李寻毫不避讳，董思阳问什么他答什么。可惜故事里只有男人没有女人，只有刀光剑影，缺少爱恨情仇。他只字不提死去的姐姐，也不愿多谈朱韵，唯一一句对他的形容董思阳都记得很清楚， 他想得多，有时候天真犯傻，但实力很强，有恒心也很忠诚。 有恒心，很忠诚。朱韵一边倒水一边想，原来他们早就通过气了，亏他还纠结怎么跟董思阳说明情况。一种轻微的无力感在朱韵体内蔓延开来，可蔓延没多远，另外一种踏实的感觉便覆盖上来。真的回光返照了，他竟然觉得他们还是20岁的时候，他负责担心，他负责解决一切。朱韵将茶杯端正地放到董思阳面前，问道， 所以董总早就知道我们跟吉利公司的事了？ 董思阳慢条斯理道， 废话。 那您留下李寻意思就是？ 董思阳瞄他一眼， 别没事就揣摩男人心思，你想不来。 好了，终于回到一跟他说话就想磨牙的正常状态了。朱韵不再浪费时间，装出恭敬的样子，冲他一鞠躬， 既然这样，我的事也不用说了，不打扰您了，我走了。 董思阳摆摆手， 退下吧。 朱韵半小时之内不想再看见他，离开公司去透气。在一楼刚巧碰见张放他们吃完饭从外面回来，一路上张放冲郭世杰念念叨叨，赵腾脚踩拖鞋打着哈欠溜达，李寻走在最后面。张放老远看见朱韵打招呼， 哟，朱组长。 李寻抬眼，朱韵跟他视线对个正着，他正有话要跟他说，拉着他胳膊， 跟我过来。 张放制止道， 哎，干啥呀？ 他扯着李寻另一只胳膊， 等会儿我还要用他呢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不？ 朱韵回头， 你用他干什么？ 采购啊。 张放身兼公司后勤主管，定期采购生活用品， 他得去帮忙拎东西。 张放拍拍李寻后背， 这体格不用白不用，哪能天天吃白饭。 朱韵看向李寻，李寻散漫地站在那儿，任由别人说。他冲张放笑了笑，道： 张总太抬举他了，他这体格只是看起来凑合，其实外强中干，水得很。 啊，这样吗？ 张放也看向李寻，后者面无表情盯着朱韵。赵腾后面踹了张放一脚，张放不满回头，赵腾说： 你把采购清单给他们，让他们去买吧。 张放变脸极快，煞是愉悦。 哎呦，认识这么久，你终于开始体谅我辛苦了。 傻逼，快点。 张放觉得赵腾的提议不错，掏出手机对朱韵道： 我把采购清单发给你，去对面超市买就行，记着小票要留着啊，不然不给报销。 赵腾看着张放发完消息，拎着他脖领离开。他走前不经意地跟朱韵对上一眼，笑得意味深长。李寻拨开朱韵的手往外走，朱韵紧跟上他。 你跟董思阳说过我们之前的事？ 李寻走在前面，声音慵懒。 我们之前的事？ 他瞥他一眼，朱韵被那眼神挑得心尖一颤，极力将话题倒回正途。 就是跟高建宏他们的事。 李寻似乎被这声音的转折逗乐了，短促的笑声被街道上车辆的鸣笛声盖住。 说过。 李寻点了一支烟，两人站在十字路口等红灯。 你怎么都不跟我提一下？ 提不提也没影响。 朱韵不说话了，绿灯亮了，他们过马路，一路上安安静静，身后汽车起步时车胎碾压小石子的声音都格外清晰。走到马路对面，李寻停下脚步，朱韵跟着一起停下。他拿下嘴里的烟，问他： 怎么了？ 什么怎么了？ 李寻静静看着他。朱韵一开始与他对视，后来就移开了目光，再后来不知为何又看过去。这一来一回间，他还是那副样子，可他心里的话却憋不住了。 李寻，你问我什么我都跟你说吧。 李寻眼神蔑视： 那不是你说，是我猜出来的。 你能猜出来是你厉害，我猜不出来你得告诉我。 李寻冷哼一声，朱韵说： 咱们得沟通。 这句话说出来之前，朱韵并没有什么感觉，只当是一句普通的意见。可话一说出，他马上感觉到不对劲。李寻的眼神也在某刻恍惚起来，他是不是也想起了那段记忆？十字路口，红绿灯，一对别扭的男女，还有那对话：我们得沟通。朱韵胡乱想着，那次是因为什么来着？好像是傅一卓。六年前说什么，六年后还说什么，仿佛他们永远也跳不出这个怪圈。这算什么永恒不变的话题？红灯再次亮起，车流缓缓停下。 我们不能犯以前的错，你做决定之前要跟我商量，当然我也会跟你商量的。 李寻一直沉默，让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气势全无。他嘴唇抿成一道线，烟也不抽了，就那么看着他。朱韵自然察觉到他的视线，那目光让他觉得无处遁形。他久不回答，他踩不到落点，越来越觉得谈话变成煎熬。他本还有一句很想说的话，要求他必须信任他，但现在底气已经不够了，出口瞬间起始句变成了疑问句。 你还信我吗？ 他终于撇开眼，不再看他，望着街道旁林立的店铺， 不知在想些什么。绿灯又亮了，这一轮车流当中，他们没再说一句话，干站了很久。李寻终于笑了，他声音很轻，好像被风一吹就散。 这话该是你问我吗？ 朱韵愣住，李寻说完便迈开步伐走向超市。那句反问无形当中给了朱韵力量，他快步追上他，语气松了不少。 喂， 李寻没理他。 你走这么快干什么？你又没清单。 李寻站住脚，冷眼看他。朱韵掏出手机， 让我看看都要买啥。 他们来到超市，朱韵拎了个筐，李寻空手跟在后面。朱韵在生活用品区挑选清单上的物品，犹犹豫豫。他在选洗手液，公司那款洗手液碱性很强，洗完手干得厉害。他自家用的那款倒是不错，但价格太贵了。 磨蹭什么啊？ 李寻等得不耐烦，从后面伸手直接拿了一个放在筐里。朱韵一看是贵的那瓶。李寻拿过朱韵手机，扫了五秒钟还回去，一样不落地从货架上抽出清单上的物品。朱韵看着渐渐堆满的购物筐，对李寻说， 你这么买，等会儿回去商贩会杀了我们的。 李寻冷漠道， 他杀得动谁？ 结账2000多。朱韵默默掏卡。售货员在装东西的时候，李寻已经走出去了。朱韵一边把东西往塑料袋里装，一边叫他， 你等我一会儿啊。 他提着大包小裹追上李寻， 帮忙拎一下。 李寻双手插兜，淡淡道， 我外强中干，水得很，拎不动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